道之行，敬请关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月14号星期日，农历11月28。今天的第一部分，我们将继续为您安排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播讲的评书《京西风云录》。今天是这个系列的第四集《妙峰香火甲天下》。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妙峰山古称大云陀，唐代曾经建造过大云寺，又叫妙高峰，是金代仰山寺五峰之一。那这座山背后都有哪些传说？这座山上都发生过哪些有趣的故事？赶紧请王月波为我们讲述《京西风云录》。提到京西，你会想起什么？在古道和运筏中感受历史厚重，于妙峰长城上体会山水秀美，门头沟乌金墨玉温暖京城，平西抗日根据地英魂不朽，历史名村展现文化雄浑，特色舞台浓缩民间百态。 说不尽的风云变幻，道不完的沧海桑田，京西风云录，我是王月波。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王月波讲述京西风云录。 说不尽的风云变幻，道不完的沧海桑田，京西风云录，我是王月波。京西风云录第四集，妙峰香火甲天下。现在啊，有的男的对漂亮的女性或自己仰慕的女士称为女神，那么这比前几年流行的美女啊，这又提升了一个很大的档次。其实啊，咱们历史上啊，我国北方地区，特别是北京地区，早就有女神。最大的女神，那恐怕就是非碧霞元君莫属，那达到了顶级水平了。到这个碧霞元君庙给碧霞元君进香啊，称为朝顶。那么北京有五顶，东顶、南顶、西顶、北顶和中顶。东顶呢在东直门外啊小官一带，现在呢已经没有了。南顶啊还有大小之分，大南顶啊在左安门外头啊红人桥，小南顶呢在南院呢大红门的北边，现在呢都很难找到了。西顶啊在西直门外蓝电厂长春桥附近，也踪迹无存了。北顶呢就是德胜门外土城啊啊东北，这叫北顶村，现在亚运村体育中心的那块。中顶啊就是在南苑中顶村草桥北边。那么北京除了这五顶之外呢，还有一顶，就是金顶妙峰山，且在五顶之上。直到现在啊，每年阴历的4月初1到15还有庙会，而且年年在举行，香火呀相当的盛。妙峰山被誉为中国民俗学田野调查的发祥地。清朝啊光绪年间，这个有一位学者叫富察敦崇，他写了一本关于北京民俗的书，叫《燕京碎石记》，其中写了门头沟的潭柘寺和戒台寺，也写了妙峰山。对妙峰山的庙会啊是这样写的，说妙峰山碧霞元君庙在京城西北80余里，山路40余里，共130余里，每届4月自初一日 开庙半月，香火极盛。凡开山以前有雨者，谓之敬山雨。庙在万山中，孤峰矗立，盘旋而上，势如绕罗，前可见后者之顶，后可见前者之足。自始起终，祭昼以夜，人无停止，香无断烟，奇观哉。庙南向为山门，为正殿，为后殿。后殿之前有石突起，似是庙峰之巅石，有古柏三四株，亦似百年之物。庙东有喜神殿、观音殿、伏魔殿，庙北有回香阁，庙无碑碣，其源无可考。然雍乾一来，既有之，昔无继之者耳。进香之路日辟日多，曰南道者三家殿也，曰中道者大觉寺也，曰北道者北安河也，曰老北道者石佛殿也。近日之最称繁盛者，莫如北安河，人烟浮凑，车马喧颠，夜间灯火之繁，灿如烈宿，以各路之人计之，约有数十万，香火之盛，实可假天下矣。那么就是说，妙峰山庙会香火之盛，天下第一了。咱们都知道，桂林山水假天下呀，阳朔山水假桂林呢。那么要按咱们妙峰山来说，可以说是南桂北庙同甲天下。妙峰山呀，和妙峰山有关的庙呢，供奉着佛教、道教和民间俗神数不胜数，但是主神还是碧霞元君娘娘。那么在男权社会当中啊，娘娘已经是女人的最高地位了。武则天虽然当了皇上了啊，可以说是杰出的女政治家，但是在民间呢，口碑不佳。那么妙峰山呢，原叫大云陀，因为有一个大云寺。相传武则天是以大云经当中的一个故事为依据当上皇上的，所以当时呢，天下广建大云寺，就包括大云陀这一座。建是建了，可是后来出钱修呢，那就微乎其微了。现在呢，破败的只剩下一处遗址，但是妙峰山娘娘庙当中的碧霞元君娘娘可就不同了。自从她一住的这庙里，香火就是格外的盛，而且是久盛不衰。在这个《燕京岁时记》里记载就是这样：求夫、求财、求医、求子都具有大众化，而且据说很灵，所以崇拜者、粉丝那就多。妙峰山娘娘庙本名啊，叫天仙圣母碧霞元君祠，建于金代，啊，得名的这个莲花峰上头，海拔呀是1038米，比的北面那个主峰啊矮了253米，但比北京地面呢可高将近1000米。那么主峰呢高于它，正好做它的靠山，还给它遮风挡雨。主峰前面的山坡上建有玉皇殿，略高于娘娘庙，这样的安排呢还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娘娘你地位再高，也不能高过玉皇大帝去，还得让玉皇大帝在后面罩着他。据说妙峰山的山体是由火山岩构成的，娘娘庙所在的地方呢也是火山口，但是经过了10000年的火山冷却了，阴阳调和了，也就变得清脆了，但基础啊还是火，所以香火呢特别的旺盛。到了康熙年间就敕封为金鼎，那么娘娘资格老，又得到了皇帝的封，所以呢这个地方风光又这么好，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全占全了。妙峰山庙会呢声名远播，影响到京津冀，香客香会成千上万，不远百里千里到这儿来朝顶进香，那么也就有了妙峰山的娘娘照远不照近这样的歇后语。妙峰山的娘娘啊照得远，朝顶进香多来自啊北京、天津、河北，那么门头沟本地的人呢，他们上哪朝顶进香啊？那是就地解决。到了明清啊乃至民国初年，门头沟区的境内大大小小有几十座娘娘庙， 或者在别的寺庙里呢建有娘娘殿。例如门头沟新街大区，在接近大峪十字路口那大街公路上有一棵老槐树，那就是大峪村娘娘庙庙址的所在地。妙峰山北边的大村呢有箱子台娘娘庙，当时的庙会啊也挺热闹的。除了门头沟啊，燕翅地区大村东面马跑泉一带以外，还辐射到怀来县啊横岭地区。那么妙峰山西边不远的王平大台啊，王平社范围内，原来的王平口巡检司曾经有平顶山、九泉山、芙蓉山三座比较大的天仙圣母娘娘庙，都办有庙会，也称为朝顶进香。那么已经列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千军台庄户古坟会，也是朝顶进香的天仙会演变来的。那么斋堂的百花山的也都有娘娘庙，原先的称为啊九天玄女或者元女庙，在明代以后呢也都改为了碧霞元君了。 说不尽的风云变幻，道不完的沧海桑田，京西风云录，我是王月波。 老话讲啊，人上一万无边无厌，人上十万彻底连天。几十万人上妙峰山朝顶进香啊，您琢磨琢磨那是什么场景啊。这个妙峰山呐，东南西三面是悬崖，只有北边有一块洼地，连同这个庙宇建筑啊，占地面积不过几千平方米，那么多人都聚在一起，人顶人往起落呀，那还能够进香，能够磕头吗？那么这个问题啊，实际早就解决了，而且呀，妙峰山从来没出过事故。怎么解决呢？那就是分流。哎，我们把这么多人啊，得分成半个月的时间内，还有呢，有几百公里的道路，他们这个朝顶进香啊，他得从山底下一点点往山上走。那么很多人都是陆陆续续呀、啊、到北京，而且分呢北路、西北路往妙峰山走。北路啊一般都是出德胜门，西北线的呢一般就是出这个西直门、阜成门或者西便门，走大路向妙峰山行进。然后呢分几条路上山。在这个妙峰山庙会期间呢、啊、基本上都是专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进香的香道。您不是说啊，从聂各庄啊车尔营上山的这叫老北道，那么从北安河上山的这叫中北道，从周家巷大觉寺上山这叫中道，从三家店进山由陈家庄上山这是南道，此外呢还要走香山过东山经辉玉上山的中南道，从昌平高崖口经狼儿峪胡儿岗上山的后山道，还有从下尾店或者田庄南山到上尾店再上妙峰山的岭西道，可谓是四面八方朝妙峰。那么以北京城为起点，走哪条路啊也得百十多里。那么大觉寺上山这个中道啊最短，那也得三十五六里了，南道最远得四十多里。有人就问了，那么上山这些香客休息打尖交通怎么解决呀？哎，别担心，有茶棚啊，隔几里地就有一座茶棚，有临时搭建的茶棚，也有啊永久性的茶棚，而且呢永久性的还居多。每个茶棚啊相当于现在叫社会组织，过去就叫乡会负责。那么这些乡会呢都是志愿者组织的，现代话说呀，还有企业赞助，那么就是以志愿者服务和赞助的形式向碧霞元君这位女神表达了崇敬之心。那么茶盆的服务呢相当的全面啊，供应馒头、茶水等饮食，还有负责缝鞋的、补衣裳的。茶盆呢也供着神位， 或者干脆就跟寺庙就连为一体，香客只要是烧香磕头敬神就可以享受无偿服务。那么有的这个香客在茶盆敬过神呢之后呢，就返程了，也等于到妙峰山呢就敬过香了，这也减轻了山顶娘娘庙的接待压力了。那么上山的交通呢大多都是徒步，但也有人有条件呢可以雇佣啊类似于滑杆的这样的爬山虎。进香的山道虽然说都是山道，但这里边啊也有各自的故事。您比如说老北道，经营者多为天津人，在各乡道中间呢夜间走此路的最多，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照明条件好，每隔几十米啊就挂着一个气灯，俗称呢叫气死风。哎，那么两个乡会呢负责提供，一个是天津公善气灯会，一个呢是天津和俊路灯会。那么自车儿营老爷庙插盆起，依次呀有双泉插盆啊，摩连石河茶盆、双龙岭茶盆、花儿洞茶盆、大风口茶盆、磕头岭茶盆、桂子岗茶盆，加上车尔营村南的观音院茶盆和石佛殿茶盆啊，35里的山路上有10座茶盆，平均呢 3.5 华里就有一座。石佛殿茶盆啊因为由北魏太和造像而得名，北魏太和您都知道，那是北魏孝文帝的年号，距今已经啊1500多年的历史。那么这个造像啊曾经被盗，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地区发生的一件著名的文物大案。大风口茶盆规模最大，这个1937年11月被这个日本侵华军可就烧毁了，大火烧了六七天，方圆几十里啊都能看见浓烟。磕头岭茶会啊在庙会的时候啊特别漂亮，有高大啊而且挂满了彩色气灯的牌坊。那么桂子岗茶盆呢西配殿呀供着网仙爷、胡大爷和胡三奶奶，这也是独一无二的。民国初年呀，有斋堂人在那卖香，张玉婷是慈善家，是咱们北方无声电影的创始人，曾经拍摄过《奉安大典》，记录了孙中山先生的灵柩从北京香山至南京紫金山的重大场面。那么1953年张玉婷先生逝世后就安葬于桂子岗。那么还有中北道是从北安河起啊，有什么长明茶盆啊、清福观、天津信义满手会茶盆和万寿善缘冯占会茶盆啊，依次还有啊响强茶盆、朝阳院茶盆、金仙庵茶棚啊、瓜打石茶棚、饭台子茶棚、妙儿洼茶棚，您看看这些个茶棚啊太多了。那么这个中北道呢还有很多景观，什么骆驼石啊、啊真云庙啊、瓜打石啊、三瞪眼儿、快活山的玫瑰谷等等等等。慈禧上妙峰山啊走的就是中北道。为了让老佛爷奉驾安稳呢，刘承印、安德海呢两位大太监还提前出钱修路。那么刘承印的墓地呢就在这个金仙寺附近。那么中道啊这个路程最短，起点呀在大觉寺，一路上呢啊有很多的茶盆还有王奶奶墓啊、栗子玉茶盆等等等等等等。大觉寺可也是千年古刹，辽代的时候啊重修的。那么这个上平台茶盆往上有360个胳膊肘，过岭处呢这叫冷风口，这地方您听啊360个胳膊肘是弯多弯急，对这个抬这个爬山虎也就抬滑杆的人呢那是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中南道啊走的人不多， 但有两处遗址呢可圈可点，一个就是辉玉仙人洞，另外呢就是这个六郎转塔，在这个仰山寺啊七隐寺元代啊尊圣塔的这个残迹。那么南道最远，从三家店起有40多里，但是风光啊是最好的。尤其荆门铁路修通以后，香客的人数大增。三家店呢，这儿有益善长孙、子孙万代、金风普照三座茶盆。过了永定河之后呢，有琉璃渠、万源同善茶盆、龙泉坞、功利、六合茶盆、野西兰干会茶盆、陈家庄广明路灯茶盆、万城茶盆、西北建圣母行宫提灯行乐善茶盆。与妙峰山庙会有关的故事啊太多了，什么抢烧投柱香啊，啊众多的香会啊，献艺表演，下山时啊还有带福回家等等等等。为了了解这些事儿，清末民初有一位啊凤宽先生在庙会期间沿着乡道进行考察，写出了一本书叫《妙峰山所记》，但是在当时啊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一直到1925年，北京大学的顾颉刚、孙福源等几位学者专程从民族学角度对妙峰山进行了多次考察，回来以后将各自的收获和心得写出了论文或者调查报告，发表在《京报》副刊上，从而唤起了人们对民俗学研究的重视。妙峰山也因此得到了中国民俗学田野调查发祥地的美誉。说不尽的风云变幻，道不完的沧海桑田，京西风云录，我是王月波，咱们下期再说。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周末节目，刚才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播讲的评书《京西风云录》。下周的6日，我们将继续为您安排这部书的第5集和第6集，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了，稍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 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 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我说我曾经挽留，他们纷纷去人海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问他幸福与否，他哭着点了点头。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回到20岁狂奔的路口，做个心灵音质的歌手。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逆着背影婆娑的人流，向着那座荒芜的山丘挥挥衣袖。越过山丘，遇见60岁的我，拄着一根白手杖，在听鸟儿歌唱。我问他幸福与否，摆了摆手，在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当年流放归来的朋友。他说你不必挽留，爱是一个人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无论相遇还是不相遇，都是献给岁月的序曲。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去到60岁停下的渡口，捧着杯一条小船接走。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向着开满鲜花的山丘挥挥衣袖。